看了半天，这个确实在写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表达上的有的时候不是太到位啊，所以我们一边看一边猜，看看试一试啊，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何为贵说了，说有继承权房子已经过了过户两年了啊，已经过户两手了，就是有继承权的房子已过户两手了。第一次继承权的房子过户呢，是家长过户到其中一个有六分之一继承权的子女的名下，后来这个子女呢又把这个房子给卖出了。啊，请问嘉宾，过去在无房产经验律师打继承权买卖无效诉讼的证据确凿，有无效啊，有这个无诉讼败诉的情况啊，有无诉讼败诉的情况，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是律师经验问题吗？还是其他的原因？请问准备什么样的证据？另外呢，第一次胜诉了，第二手买卖无效，还需要通过诉讼方式继续打吧？还是只要第一次无效，那么以后呢，卖房就都无效了？第二手房买卖无效以后，第三方如有买卖房屋上的瑕疵，但又已经过户几年了，那法院是否让他退房？法律上判断第三方除善意以外，有无其他过错让他们必须退房？已经过户几年可以不退房，还是只要有瑕疵不是善意的就必须退房呢？这个绕来绕去的， 其实这个 我不知道您听明白了 没有，特别清楚， 对， 不是特别清楚。但这个问题呢，实践当中啊，他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实践当中是接触了有一些这种问题， 嗯嗯， 就是说这个房子呢，老人去世以后呢，那么他没有进行一种息产继承，就直接卖了。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房子呢，这个是老头老太太夫妻共有的，登记老太太名下， 嗯， 结果老头去世了，按说老头去世了以后，这些子女和老太太就要继承这个房产， 是， 结果没有进行继承，老太太呢直接把房子卖了， 嗯， 卖，比如说卖给了张三了，卖给张三以后，过完户以后，突然这老太太的子女说了，这里边有我爸的份额， 嗯， 虽然我妈把它卖了过户了，但是有我的份额，我妈这是无权处分，所以我要把房子追回来， 嗯， 啊，我就不回答这个听众的问题了，我就把这个一系列这个问题我就一块讲一讲就可以了， 嗯嗯嗯，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家第三方因为房本登记在老太太名下，人家第三方也不知道这个房子还有其他共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护善意购房者的权益啊，我们在民法上叫做善意取得， 嗯， 已经过完户了，第三方已经取得房产证了，这时候第三方就取得了这个房子的权属，虽然老太太是一种无权处分，但是不影响第三方取得房屋的权属。 嗯， 如果其他子女认为你对这个房子享有份额，回头再找老太太，你的母亲，然后你再进行一个内部之间的诉讼，或者要求他给你一定的 补偿。嗯，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没过户，还是这个案例是吧？登记的老太太名下，老头去世了，没过户，没过户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可能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如果第三方如果作为这个子女说了他没过完户呢，这里边有的份额诉到法院，法院可能认为这个合同呢可能无法履行。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买方没有证据，证据证明这个子女就是其他共有人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你呢现在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人家第三方人家子女不同意过户，你可能履行不下去。 嗯，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三方想取得房屋的产权就比较难一些了。 嗯， 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房子，这个咱换一个角度，是老头去世了，登记在老头名下，这时候老太太仿照老头的笔迹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嗯， 实际上这个卖方这个老头都已经去世了，这种情况下这个合同我觉得是无法履行的。 嗯， 因为这个出卖人实际上已经过世了啊。 嗯， 那么按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种要求的话，你必须先进行息产继承，就是把它登记到一个继承人的这个名下，然后由他再来进行出售，是吧？你不可能是一个去世的人来卖这个房。所以第三种情况，如果老太太带老头签了一个字，虽然老头这人已经去世了，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这个合同可能就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瑕疵，买受人签了这个合同可能是履行不下去了。 嗯， 所以大家呢掌握一个原则，只要是过完户了，你又是一个善意的购房者，这时候 是要保护你的权益的。但是如果没过户，这时候你又没有证据，买受人又没有证据证明其他的共有人同意这个合同， 嗯， 那么可能你这个合同是履行不下去的。我觉得大家掌握那么一个原则就可以。 是的，嗯，不过在这儿呢，我也想这个唠叨两句啊。实际上呢，像这些房产的纠纷呀，好多的情况呢，比如说那时候房子不值钱的时候，大家什么都无所谓啊，这个房子贵爱给谁给谁啊，无所谓的事儿。但是突然这几年房子真的是非常值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亲戚朋友之间有的就反目了，就开始呢找这个后账啊，找茬儿，然后呢来追回应该自己有的这个权利哈。当然这个呢没什么话可说，但是你的这个权利，当时你是怎么去主张的，你是怎么去保护的？比如这个，我举个例子啊，何为贵您发的这个说，当时呢这个房子已经过户给了其中一个只有六分之一继承权的子女的名下，那么比如说你也是在六分之一之内，当时您为什么不主张？那现在呢人家已经过户了两年了，这个时候呢你们可能要去追这个房子，那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那刚才您知道，而且人家已经都又卖了，人家六分之一权属的这个人呢又把这个房子，这个子女呢又把房子又卖掉了，啊，可能又倒了一个手，倒来倒去可能倒了两三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再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话呢真的是很麻烦的。 这个问题啊，主持人说不定，我觉得这个六分之一，如果比如说咱们他举这个例子，这个老太太卖呢，卖给其中一个子女了，卖给了六分之一的其中一个子女了。 对， 这个子女，这个子女可并不是一个善意的购房者。啊，这个我得就是首先得说一下，如果是老太太把这个房子，比如说过给李律师和过户给主持人，我们都是善意的，不知道他家庭的事儿。 对对对。 都是如果老太太把这个房子如果过户给了其中的一个只占六分之一的子女的名下，这个买卖是有瑕疵的。瑕疵在哪儿呢？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买卖，可能走的是一个买卖合同，是出售给这个其中的一个子女了。但实际上呢，它可以，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买卖，它是履行一个过户。 对，是有瑕疵的， 就是给了其中一个子女了。 其实这个 子女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善意购房者，因为他知道家庭成员，也知道这个房子是父母的。 没错，没错 啊。但是主持人刚才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是卖给了李律师或者卖给了主持人，都卖两年了，突然间你又冒出一个子女来说，我还有六分之一或多少的份额，这时候你想主张权利是非常难了。为什么呢？一个是法院会考虑，都已经过完户两年了。 对 对, 对。 是吧？你不可能，这个房子人家买了两年了，人家都住进去了或装修了，你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这时候呢，即便你找这种法律上的瑕疵，到了法院，法院也不会支持你 的。是的是的。 因为法院推论这两年的买卖你不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啊？ 对，所以就是说，当时这个父母呢，给了这个继承权六分之一的啊，这个子女，而且已经过户给他了。 这个是有，这个是有瑕疵的， 这是有瑕疵的。 但是，假如说那个六分之一的子女又卖了，卖给我了， 对， 两年了， 这就没有 你要保护李律师的 合法权益。是的，没错，没错。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这里面 家里的一些情况， 家里这些情况。但是反过头来，刚才我说这个六分之一取得这个产权的子女，他是有问题的。你作为其他子女，你可以找他。 就是他错过最佳时机了嘛？当时就是把这房子给六分之一继承权的这子女的时候，你们其他五分之一那些人都干什么？也不说什么。而且呢，已经两年平安无事了。这个时候，六分之一的这个子女呢，已经把这个房子卖了。你们这个起来开始两年以后， 其实这个案例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说他先过去给六分之一 的 个子女，六分之一子女又卖了， 又 两年了。 哎，是的，是的。 最后买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人的权益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他是一个善意的购房者，但是这个六分之一的子女他是有问题的，你们子女可以去找他。因为他取得这个房子本身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瑕疵的。 对， 因为为什么 呢？ 因为他对家庭情况是了解的，他知道这个房子并不是妈自己的，这是爸妈的共有财产，在爸爸去世以后，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有继承权。在你明知道这种情况下，你还单方面通过妈妈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这个行为实际上你是侵害了其他子女的继承权。所以呢，反过头来你们子女可以找这个子女，但是你不要再去找人家那个买房子那个人。 实际上他在给这个六分之一子女的这个房子的时候，已经侵犯了其他子女的继承权了。但是其他子女可能并没说什么，两年之后哈，这个房子已经卖掉，可能是过了好几个人以后，现在你们再反过来弄这个事儿，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是冒昧的在揣测哈，就是当时这个房子给了六分之一子女的时候，我估计他可能是没有房，可能作为这个父母来讲， 子女他并不一定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过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房产证登记在老太太名下， 对， 房管局不知道，他只是这对这个刑事进行审查， 是 老太太说这房子就是我个人的，他很 很顺利的就把这个房子就过户到其中的一个子女 身上， 其他子女可能压根就不知道， 哦， 这是有可能。但是我话说回来了，如果这个六分之一的子女取得产权以后再卖给别人， 嗯， 人家都住两年了，其他人我觉得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你的房子不是你妈住着，也不是你兄弟姐妹住着，是其他的陌生的第三人在这住着， 哦， 那你说这两年了你能不知道？ 是的。 法院认为就是对这个买卖行为两年了，人家住进去了也装修了，你在这两年期间你们没有提任何异议，所以法院认为这个买卖是合法有效的，你们实际上对这个买卖行为是追认的。 嗯嗯， 哎，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呢这个继承的时候，其他子女可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啊。 你找已经成为事实了，可以， 对， 但是你不能找人家最后的那个买书人了。 对，可能成为事实以后呢，可能其他的子女才知道啊。这个咱们是一个善意的想法啊。 对。 但是我总觉得可能是当时给这个六分之一的时候啊，这个子女呢，可能对于父母啊，看他来讲可能是需要帮助，于是把这房就给他了。 嗯。 那么其他的一些儿女呢，可能是还算有房住啊，所以呢就是没有继承这个房子，而且其他子女也没有跟这个子女呢较真儿，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两年以后倒腾了好几波以后，突然你没有开始倒腾这个事儿啊。 嗯， 当然了，自己的权益呢需要去维护啊， 嗯， 但是看怎么维护，这个每个人呢都应该想清楚。真的， 嗯， 很多的案例啊都是给我们上课呢。 嗯， 啊， 这里边呢，因为我实践当中也遇到过这种案例，他有的时候老头老太太呢，他一方去世以后，他认为这个房子就是我个人的了。 我可以 老头去世了就老太太了，老太太有这种理解，说我去世了才是你们的呢。他有的时候会单方处分啊，把这个房子比如说留给孙子。比如说老头老太太有闺女，他没给闺女，直接把房子就过到孙子名下了。这里边呢确实要侵害了其他的子女的这种继承权。 嗯， 实践当中这种案子还不少。 所以像这种情况就应该马上去制止这种情况，或者说点出他的这个不足之处啊，咱们把这问题解决了，不能说这个已经过户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几年以后再去找那就不好办了这个事儿。 对， 是吧？ 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看你找谁， 对， 你找人家最后的买受人，你到法院，法院是支持不了你的。 是的，是的。 但是你要找那个恶意的这个取得房产那个子女， 有瑕疵的， 找他去进行赔偿，我觉得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在这儿呢，我还想提醒大家，刚才我跟李律师在节目之前我们还谈论一个事儿啊， 嗯， 就李律师是帮助一个也可以说是朋友吧，打一个官司哈， 嗯， 就是关于房产的事儿， 嗯， 那么真是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多年哈，最后呢基本是打赢了， 哎， 然后这个主人呢也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 心里比较憔悴， 对， 这段时间呢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整天头发呢我看了三分之一都白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遇到事以后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尽量要调整好心态， 嗯嗯嗯， 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一个事儿上， 是的， 整天琢磨它。这样的话呢，即便案子打赢了，你落了一身的病， 是的， 也不知道呢。 所以我通过这个也给大家一个启示哈， 嗯， 这个钱财呢，它终究是钱财啊，身外之物。 嗯， 只要我们有房住，我们还能够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呢，不必太较真儿啊。当然对那些说句真心话，他蹬鼻子上脸的人，那我们也应该怒目以对啊。但是有些事情的话，好像不是这样，咱们别给自己的这个添堵。像刚才那个事情也是，房子可能最后真的几年以后打回来了， 嗯， 然后这个人身体没了，健康没了，因为他长期的郁闷啊，你说能有一个好的心理状态吗？这样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得不偿失的事儿哈。当然这个呢，有些人说你不能抹稀泥呀，啊，我的就是我的，我要争取我自己的权利，嗯，那您可以去争取啊，适可而止， 争取权益 这个没有错 是吧，没有问题， 嗯， 但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个事儿调节好， 是的，是的， 不要每天念念不忘，整天想着这个事儿， 嗯， 最后做出了一个病，最后即便房子打回来你自己得了重病， 是的， 那也 得不偿 失， 对，你觉得这样值得吗？啊，好的，另外二毛啊也写了一个特别长，我现在都不敢念了，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咱们还有安居快讯的内容，那如果给您回答的话只能牺牲这个安居快讯了啊，那我看还是以听众的需求为主好不好， 先说听众的吧， 啊，来， 安居快讯咱会念得快的， 对， 啊， 来这个二毛说了哈， 啊， 这个想咨询一下，一套房子是他的婚前财产，这是女字旁的他啊，是他的婚前财产， 啊， 结婚以后呢娘家出了点事儿，此房子呢被迫卖掉了， 啊， 这套房子呢卖出的钱拿到了银行去解押了一套弟弟的房子， 嗯， 解押以后的那套房子呢就被过户登记在了他自己的名下，请问解押以后已经登记在他自己名下的这套房子和他正在婚姻期间的老公有关系吗？也就是说解押以后过户过来的这个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吧，如果这个房子呢没有用去银行解押，那么婚前房产结婚以后卖掉了，以卖了后的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哦，这样 这个朋友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有一些地方介绍的不是很清楚。 嗯嗯。 一个呢，就是他婚前那套房子，他婚后卖了，帮着弟弟解押， 对， 是吧？ 对对对， 解押以后，这房子就过到他名下了。 嗯嗯。 没说清楚这个过到他名下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过的。 嗯嗯。 是不是啊？因为你解押以后，他并不代表，因为解押以后这。只能说这个房子没有解押，没有抵押，没有抵押权了。 嗯嗯。 啊，并不代表直接过到你名下。所以呢，你弟弟这个房子过到你名下，到底是怎么过的？ 所以 是基于什么法律关系？没说清楚。 所以这套房子算婚前财产、婚后财产，可能是就是这个是一个焦点。 我把这个问题我展开讲一讲哈。如果是婚前的房子，婚后比如说卖了，又买了新的房子。 嗯嗯。 哎，你比如说原来婚前是一居室，两人结了婚了有孩子，要换三居室。 嗯。 卖了婚前的房子购置三居室，这个三居室当中用的婚前的卖一居室的这个钱，这属于单独所有，它属于一个婚前财产的转化。 对，这还 不能说婚前的房子卖了，婚后买了房子就转成夫妻共有了，这不公平。 嗯、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 嗯， 人家用的这一居室的钱，婚前的买的三居，对应的这一居还是人家单独所有，另外的两居算是夫妻共有财产。 嗯， 哎。 对，那实际上我就是没有特别认真的、特别详细的一句。 但是原则上我。把这个原则给大家就讲清楚， 是的， 你婚前婚前的房子卖了，婚后又购置了其他的房产， 嗯， 那么婚后购得的房产属不属于夫妻共有？首先应该属于夫妻共有，但是用了人家婚前的那部分钱你要给人家刨出去， 嗯， 作为一个单独的财产。 我个人认为啊， 嗯， 如果是这位女的啊，我不知道她这个因为她是一个女字牌，她吧，她的老公怎么想啊？如果我要是她的老公的话，我觉得啊，这个房子就是人家的婚前财产，婚前财产，你不要去这个打这个房子的啊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人家这个房子在结婚之前，人家就是娘家的这个房子，然后虽然跟你结婚了，但是呢，可能人家那边娘家出点事儿，就拿这套房子呢去什么银行解押了等等，然后完了以后呢，还是把这房子呢也不怎么又转到这个啊 是 这女字牌， 解押了，他卖了以后好像是有一个债务是吧？是不 是 他弟弟可能我理解一般抵押呢是这个房子有债务才抵押，他可能拿了婚前这个钱。卖的房子这个钱，还了银行的，比如说贷款，这个房子解押了，然后他弟弟把房子过给他了，有可能这种情况 ，所以这套房子还是属于人家女方的，我是觉得，您觉得呢？ 这个呢，我觉得不能那么来理解哈。 啊， 这个呢，就是你刨除这个卖一居室的这个钱，剩下的部分。那个，如果赠与人，因为他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要是假如说是一个赠与的话呢， 嗯， 那么如果赠与人明确表示属于这个，比如说属于他姐的这个财产， 嗯， 那么就归他个人所有。人家没有做明确表示的话，因为在夫妻存续期间，你接受的赠与房产也好，或者继承的房产也好， 嗯， 这都属于夫妻共有的。 哦，是吗？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啊，这个夫妻在存续间，比如说女方的父母去世了， 嗯， 托留下一套房子。这虽然是女方家的，但是由于是在夫妻存续期间继承到的， 嗯， 这个应该属于是夫妻共有的， 但是 他是假如说父母留了一个遗嘱说继承的时候我只是女儿一个人继承，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那就算作女儿的个人财产， 所以他这个有一个， 他这个没有介绍清楚， 没介绍清楚， 没介绍清楚， 他就在婚前呢，他这个姐姐啊，咱就说姐姐呢，可能是娘家给他一套房， 嗯， 然后后来呢结婚以后了，他弟弟可能出事了，就用他这个姐姐这个房子可能去银行抵押，完了以后他弟弟的房子不就解押了吗？然后人家把这个房子呢可能就给他姐 给他姐了， 其实还是他婚前人家这个房子之间倒腾来倒腾去的事儿，其实跟人家婚后跟他婚后是没有关系的， 嗯嗯 啊， 其实主持人您说这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嗯， 这个呢，如果想做的完善一些呢，就让他弟弟就写一个东西，因为那个最早那个房子是他弟弟的吧，是吧？后来解押那个房子是弟弟的吧， 对对对， 写个东西，就是房子是拿我姐卖的那个房子，个人的房子来还的我这个贷款，姐姐这个押， 嗯， 现在我这房子过活的姐姐名下，我认为这个房子归我姐姐个人所有， 对， 要有那么一个东西的话， 是的，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 更加确切， 哎 啊。好的，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不知道我们这个解释的清楚不清楚啊？因为这个法律问题确实一说的话都想说清楚哈， 嗯， 方方面面的都想给它捋顺了，但是恰恰捋不顺。有的时候通过这个好甚至两篇啊都说不清楚，所以这个有时候律师啊在底下还得找啊，对，互相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可能会更好一些。 哎，面对面的交流可能好一些， 哎，是的，嗯，好的，那。这个二毛说的这个特别感谢哈，说解押以后呢是赠与的关系，过户过来了， 哎，就 过户过来， 就咱们还真说对了， 嗯， 就是赠与他这个东西呢，就需要他弟弟写一个东西，因为他并不是完全等额的，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弟弟这个房子值300万，他原来那个房子卖了200万， 嗯， 他弟弟把房子都过给他了， 对， 实际上还多了个100万。 是吧？那举个例子，啊，都是100万，让他弟弟写一个东西， 嗯， 就是用我姐姐的钱解了这个押，还的债务，我这个房子呢就赠予我姐姐了， 嗯， 这个房子呢作为姐姐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么一做约定的话，就归他姐姐完全个人所有了。 对，这个解押以后是赠与的关系， 啊。但是你要没有那么一个表示的话，这300万夫妻共有，但是要刨出200万的债务，因为这200万是他姐姐个人财产。 是的，是的， 那就100万就夫妻 共有财产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是作为她的丈夫来讲呢，别那么小气啊，这人家人家自己财产干嘛非常动着夫妻共有财产，可能最后就差那么几十万啊，因为他终究是刚才您说了，如果是原来那个房子200万，最后这个房子300万，那300万减去200万，这100万才是最后的共同 共有。但是有人说了，这100万我就说我姐个人的。 对呀，啊，而且这个100万的话呢，说句真心话，你作为丈夫来讲你也没付出啊，你干嘛非得把这个据为己有呢？人不要想的那么多，其实你越算计多啊，这个东西你越落不住。 对， 啊，真是 财产计较太多了，反而不利于夫妻和睦， 反而落不住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对这个房子啊，财产不要过于的 太，不要过于太在意了，嗯，啊。反正我是这么想啊，当然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哈，啊嗯。 其实主持人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也是比较赞成的， 是吧？我觉得和谐，和谐， 对， 和谐 是有利于家庭和睦，啊。 是的，是的，嗯。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这个安全快讯呢就没有说哈，这个确实这个几条的话呢也都是跟这个法律沾边的啊，每一条呢都有梳理一段时间，那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再接着聊啊。好，很多朋友都表示了要这本书的意愿啊，没关系，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跟您进行交流的啊，跟您联络的。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呢来自于东源律师事务所的李松律师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前两天老公好友自驾游出去玩，因为路况不熟，路行太陡，结果开车到半山腰突然翻车了，可把我们吓坏了。虽然车是报废了，但好在人平安，只是摔断了一颗门牙，都是单位的核心骨干，少颗门牙自然影响了形象，所以啊，3个月后准备去医院种颗牙。 普通材质的13000一颗，好一点材质的大概要20000左右。 大夫，我只是种颗牙要这么贵吗？ 贵吗？这每年换部手机也得5000-6000吧，给自己种颗牙10000多，一天天一年年都得用，还舍不得用点好的啊。 一顿奚落之后，好友决定还是种颗材质好一点的牙，这就是国人的传统消费观念，舍得花大几千给爱车买保险做保养，却舍不得花2000块钱给自己做个全面检查，太贵了。舍得花大几百块钱给小猫小狗买口粮去洗澡，却觉得100多块钱喝1个月的羊奶没有必要。 其实呢，每天一杯奶啊，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是每天的基础营养保障。就像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样，640毫克的钙质和6毫克的铁是老人孩子都需要的。 嗯， 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各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可以给忙碌的上班族们补充更加全面的营养。 对， 还有特别添加的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这可是营养包里的精华元素， 嗯， 给身体注入更多能量和活力。主要是今天的活动价格，您啊没有理由拒绝。 凡是打进了40071061108，将享受比直供价99元还要再低30块钱的价格。 对， 69元一盒带回家，1组10盒，每人限定2组。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是1948的朋友说，我妈喝瑞麟羊奶粉已经好几年了，其实呢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就是气色红润了不少，而且每天的娱乐活动啊都特别满，简直比我还忙。听说今天价格比上个月便宜了几百块钱，那我可要订几套讨好一下我妈了。0039的朋友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觉得电台购物看不见摸不着，有点不放心，后来啊北京开了瑞麟的实体门店，我就去看了看，还免费请我喝了一杯羊奶呢，不甜不膻，还有奶皮，确实不错。关键是门店啊没有电台的优惠政策，所以啊我还是选择在电台里订购。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次活动啊咱们瑞麟厂家只拿出了10000盒的羊奶粉作为回馈，要是门店也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力度，全国那么多的瑞麟门店岂不是几天就抢购一空了？因此呢只能优先考虑想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所以提醒到您，